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这段时间，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艺术类高校陆续拉开了2018艺考的大幕。和往年一样，一众高颜值的少男少女挤满了各大艺术院校的校园，不少网站也相继推出了考生街拍图片、考生街采视频等等，吸引了不少普通人的目光。艺考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学艺术的优势是什么？难度有多大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从2018高校艺考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对于不少网友来说，艺考好像成了大家看帅哥看美女的地方，但事实上，对外形有一定要求的表演类专业只是整个艺考领域的一角，还有很多同样属于艺术类但却是属于幕后领域的专业却是人气寥寥，被一些业内人士感叹是青黄不接。今年的艺考热度仍然不减，根据报名数据显示，中央戏剧学院今年的报考人数是增长最多的，总的报考人数一共超过了50,000人次，比去年增加了15,000多。专业方面最热的还是那些属于台前的专业，咱们就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例，在今年报考的45,077人次中，表演学院的报考人数占了9,693人次，但是整个表演专业才录取50个人。我来给大家算一下这个录取比例啊，194:1，也就是说将近200人里面能有一个人考上。这其中话剧影视表演的报考和录取比例就更吓人了，388:1，将近400人里面有一个能考上。在这场真正是百里挑一的筛选中，考生除了要应对海量的竞争者之外，还需要面对那些已经赢在起跑线上的童星。今年包括宋祖儿、易烊千玺、吴磊、李兰迪、宋威龙等明星也都加入了高考艺考的大军，他们可以说是既带着经验又带着人气来考试的。比起普通考生来说，优势就很大了。退一步说，即便普通考生在这场以一敌百的战役中胜出了，其实也不一定能在这一行坚持到最后。根据以往的统计，表演专业毕业之后真正能当演员的其实也就不到一半，能走红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刚才咱们说的是最火爆的表演专业，其实今年的艺考还有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传统戏曲类的专业开始升温。比如中国戏曲学院的京剧表演、京剧器乐、昆曲表演、戏曲作曲等方向，2018年都要实行免学费政策。学院还将招收昆曲班和北京曲剧班，这些地方剧种可以说是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视了。此外，中央戏剧学院的偶剧系今年也是首次招生。偶剧系可不是偶像剧，指的是木偶戏剧。咱们中国是偶剧艺术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2006年木偶戏也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戏的副院长郝荣就介绍说，中戏偶剧系要培养的人才要把传统的民间艺术和国际上通行的偶剧表演形式相结合。我们平时一说到艺考艺术生，第一印象是难考，第二印象可能是文化课水平不高，这虽然是带着一点偏见的刻板印象，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现状。不过从今年开始，在政策的推动下，艺考考生的文化成绩也要大大提高。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就指出， 艺术类本科专业的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不得低于本省区市普通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65%，并且要逐步提高艺术学理论类专业的高考分数线。教育部还要求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并且切实纠正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对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偏低的问题，逐步提高录取要求，并且要提前向考生告知。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校得提前跟想要学艺术的考生打招呼，以后你要想学艺术类，高考文化课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得提早做打算，好好读书才行。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和大家从2018年的艺考开始聊起。很多人可能觉得考艺术类，尤其是表演类的专业，不需要太多的底子和功夫，长得好看就行了。但是在众多的艺术类专业里，有一类专业大家却是一听就知道，这个难。那这说的就是戏曲类专业。咱们今天就拿国粹京剧来举个例子。其实无论是哪一个剧种，无论是哪一个行当，舞台上行云流水的表演背后都有着演员们的艰辛努力，因为这是一门需要童子功的艺术。有这样一群热爱京剧的孩子们，在十几岁甚至是只有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苦练习。比如李涵小朋友今年刚12岁，别看他年纪小，但学戏已经8年了。他说小时候自己身体不好，妈妈说到京剧练功的地方锻炼锻炼，能不生病。就这么着，我进了老家淮南当地的一所戏曲培训班，开始练习压腿踢腿等基本功。原本是想强身健体，但没练几天，李涵听到了其他小朋友吊嗓子的声音，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觉得特别好听。培训班的老师也说我音唱得挺准，我就决定学京剧了。10岁的时候，李涵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正式开始了戏校的生活。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起床练早功，每周1、3、5上午前两节上剧目课，一周5天的每天下午2点练基本功、武功，晚上放学经常还会借教室练私功。他粗略算了算，一周下来花费在专业上的时间得占到全部学习时间的3/4。他喜欢足球，但也得等周末有空的时候抽时间去踢一下。在各种基本功里，印象最深的还得数压腿，因为得把筋抻开了做舞台动作才更好看。李涵属于天生腿硬的那类人，在压腿的时候受了很多苦。进了国戏附中之后，压腿是要求脚尖尽可能够到额头的，还得坚持10秒，那10秒简直是度日如年。能够坚持下来，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跟李涵同学不太一样，16岁的徐佳最初对京剧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3岁的时候，他先是开始学舞蹈，后来又学了声乐、手风琴、评剧，最终还是机缘巧合下考进了国戏附中，并且选择了武旦这个行当。那会儿徐佳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很快他就为京剧这门艺术所折服了。他说没学过的可能不太容易体会到，你听那个咿咿呀呀的唱腔韵味那么美，舞台上那些行云流水的武打动作就一个字儿，帅。由于小时候学过舞蹈有底子，徐佳练起京剧的基本功没有太费力，但他仍然有累得掉眼泪的时候。他说我们有时候穿着靠旗的戏，我的靠旗有5、6斤重，系上去的时候要求我先含胸，然后把靠旗的肚子紧紧勒在前胸上，这样做动作的时候靠旗才不会晃，但有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儿来， 我们还有一项基本功叫做撕腿。一个人平躺在地上，经常是一条腿伸直，同学坐在上面，别人就把另外一条腿往头顶位置搬，那一瞬间觉得肌肉筋都撕裂了，真是撕心裂肺的疼。不过在国戏附中读了3年书之后，徐佳也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嗨，学戏哪有不苦的呀。这些年来，随着各方面对戏曲发展的重视，对国粹艺术的重视，京剧的发展可以说是一路向好。国戏附中的一位老师就介绍说，近几年报考京剧专业的学生多了起来。但凡对戏曲有关注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这些学京剧的孩子来说，这句话几乎是他们所有人的座右铭。这些孩子们有理想，不怕吃苦，梦想着成为名角，也都有着发扬京剧、传承经典艺术的使命感。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最近正在持续的艺考热。一方面，如今的年轻人们对影视行业爆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另一方面，在荧屏上、银幕中，这些光鲜亮丽的年轻面孔却常常被批评为演技缺席。中央戏剧学院的刘天池老师就说，这种状况和缺乏良性的竞争机制有关，也和市场过早的介入校园生活有关。那我们把视线放远一些，对比一下，在其他国家有没有艺考这回事呢？先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的演艺界也是新人辈出，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艺考这个概念。年轻演员的演技都是在镜头下、舞台上历练出来的。早稻田大学的亚洲文化学者李思源介绍说，在日本虽然有少数艺术类大学开设演剧学科，但是日本几乎没有演员是表演系出身的，是否接受过专业表演训练也不被特别看重。成为演员的路径有很多，通常以演员为目标的日本年轻人会通过所属的艺人事务所参加影视剧的试镜，还有一些会从学生业余剧团起步，再进入专业剧团实践学习。此外，被星探挖掘，从杂志模特转行影视剧，或者是通过选秀出名后获得出演影视剧机会的也大有人在。在演艺教育培训事业，虽然一些偶像团体的事务所会对成员进行舞蹈声乐的训练，但日本演员的演技通常都是实践而来的，也就是说都要从一个个的小角色开始积累演技。刚入行就因为出演主角而一炮而红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相反，边学边演的蛰伏期可能会更长。比如日本著名的男演员芥雅人，因为主演半泽直树等热剧为观众所熟知。芥雅人早年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就读，因为爱好表演参加了校内的剧社，因为醉心于表演，他选择退学进入了专业剧团，一边在戏剧舞台上摸爬滚打，一边在电视剧中出演小角色，沉淀期超过10年之久。李思源介绍，日本演员不在市场的浪潮中迷失，是和他们的演艺生态有关。在日本，即便是一线的明星，得到的片酬和如今的中国演员相比也是非常低的。比如当红的青年女演员新垣结衣，她出演的收视率排名非常高的电视剧，一集的片酬最多不过是10万元人民币。而我们都知道，咱们的不少流量小花、流量小生演一部电视剧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片酬，在日本仅仅靠颜值和粉丝量撑人气的流量明星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演员时刻要面对来自市场和专业的检验，如果演技真的不好一定会被淘汰。 和咱们国内相比，日本的影视行业其实显得更为传统，有几家电影公司和电视台所掌握，不存在资本大量涌进影视行业的情况，真正拍板的都是导演、制片等业内的专业人士。此外，日本的片酬也不算灵活，人气高的年轻演员和资历老的演员相比，很可能都是资历老的片酬更高。在这种业态下，片酬和演技倒挂的现象自然就很少出现了。从一个个小角色开始积累，在市场和业界的认同中逐步晋升，这就是大多数日本演员的发展轨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话题是2018年的艺考。刚才呢，也聊到了戏曲类艺术考生的辛苦奋斗，还有日本演员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那今天还有一些时间，我想再以一位曾经的艺考生，如今当红的演员为例子，跟大家一块聊聊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去年年末，一部以猎头行业为背景的电视剧《猎场》在荧屏上热播，演员胡歌也再次进入大家的视线。有人说，逆流而上这个词好像成为了胡歌人生轨迹的某种隐喻。熟悉胡歌的朋友大概知道他早年的经历。1996年，14岁的胡歌就成为了上海教育电视台的小主持人，可以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童星。2001年，他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2005年毕业的那一年，他就在仙侠剧《仙剑奇侠传》中成功塑造了李逍遥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大家也知道，2006年胡歌是遭受了严重的车祸，他的右眼上也留下了永远的疤痕。不过那场车祸带来的人生思考，也让胡歌更加薄利地融入到表演之中。从《仙剑奇侠传》中唇红齿白的逍遥哥哥，到2015年《琅琊榜》中的梅长苏，胡歌可以说是经历了蜕变，成为了一名更加真实的演员。《琅琊榜》的成功让胡歌的事业再次攀上了高峰，但他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前尘蜕变，赴美留学。胡歌希望这段留学时光可以让自己更贴近自己，更贴近创作。他觉得国外同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在类型题材上的深耕和拓展，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还有在制作流程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化的体系。在国外的一年，胡歌经历了找学校、学语言、练习网球课程、融入语言环境等等经历。他坦言说，其实这一段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他的原话是留学一年很失败。他说自己在国内工作忙，就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但发现真正空下来后，我还是有很多偶像包袱，害怕失败，害怕学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害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但他并不后悔这个选择。胡歌说，在学校学习是一个自我调试的过程，让我更认识了自己，身处当地的环境中也让我感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美国又拥有先进的技术，可以用西方的技术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挖掘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胡歌的心里，演员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娱乐性的，给观众减轻压力，带来欢乐，但要避免传播低级趣味，刻意营造欢乐；另一类是主流角色，演员作为影视剧的一部分，也是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符号，有文以载道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未来，胡歌还是希望回归到演员的本分追求。每次面临选择时，他就会问自己，到底是为了演员这个职业，还是为了挣钱出名？而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思绪就会把他带到10年前的那次经历，在经历生死的时候，自己想了些什么。胡歌说，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没有奢望做到一线演员，达到事业顶峰，而是希望自己真正成熟起来，成为一个有文化底蕴、有内涵的人。 我离我心中的我还有距离，还是需要成长。前几天由胡歌、许晴主演的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也在上海再次启动了新一轮的演出，我们也期待这台戏剧可以早点回归北京舞台，我们也能再次感受胡歌饰演的五号病人所散发出来的舞台魅力。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胡歌为电视剧《猎场》演唱的主题曲《盛开》。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月光飞出窗户，夜的脚步留下孤独，声声穿透来去的路。落叶和叹回首，风的爱慕，那些孤独点点散落汇成迷途。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时常有心愁默默地发芽。爱情不会说话，只有心在寂静挣扎。天哭盛开的泪花，我将永远相信它。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为了庆祝瑞麟羊奶获得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本档活动特地降低门槛，给大家体验羊奶。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89元一盒，订购三盒还要再送一个精美的紫砂养生杯。礼盒包装不锈钢钢琴烤漆外观，紫砂泥的内壁，拿在手里呢既好看又实用又养生。 是的，这个紫砂杯呢一支的价值就是188，那今天呢直接三盒羊奶267块钱就免费送，一年一度的底价试喝机会，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呢提到任何的一款奶制品啊，大家见的听的喝的都不少，那怎么样选一款适合我们体质的很关键。 是的，羊奶呢营养丰富，一直以来没有普及，一是因为产量，二是因为价格。而秦源乳业依托富平县良好的羊奶奶源基地，利用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生产，保证产品质量。所生产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远销国内外。这一次啊，我们也是跟瑞麟厂家达成一致，要做中国人都喝得起的中国好羊奶。 是的，本档活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到的是89元一盒的底价，订购三盒呢就送一只高档的紫砂养生杯。算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跟家里的目前喝的奶制品差不多的花费。所以呢羊奶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在广播坚持推广，其实不光是告诉大家瑞麟羊奶更好，同时呢还要倡导大家坚持喝奶，不要忽视奶制品的营养。本档活动订购三盒还要再送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这个杯子特别好，多喝茶多喝水呢都是有好处的。 是的， 那送一个随身携带看上去就高端无比的杯子也很实用。关于这个膻味这一点呢，大家也别担心，科技发展了几十年，现在的羊在饲养和制作奶的时候呢都采用了除膻工艺，所以丝毫没有膻味。当然了，我建议您自己试一试，因为只有自己试了，身体改变看得见了，您才会相信。而且只要89块钱，89就是一个良心成本价，也是给您一个可以放心尝试的没有压力的价格。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电话留下信息，羊奶送到您家再给钱。4007106108，4007106108。 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进来，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这一盒羊奶粉只要89元，订购三盒羊奶再送紫砂养生杯，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